据南朝鲜网报民普雷斯报道，南朝鲜的釜山妇女团体联合和争取日军性奴问题解决釜山妇女行动5月31号在釜山举行了周三集会。集会结束后，参加者在釜山的性奴少女像前举行记者会，并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要求南朝鲜当局做出积极努力，把没有日本政府真正谢罪的协议宣布全面无效并加以废除，还正确解决性奴问题。